好，欢迎嚟到 Otaka Channel。今个礼拜咧，本来应该讲世界杯嘅，但系其实 基于啱啱踢啫喎。 咩啊？我录音嗰时间啱发生个惨剧啊嘛，输波输到扑街。 咁应该起码都打完分组赛先讲嘅。 咁啊唔关事啊，反正又嗰个西班牙没落噶啦。 诶，三廿二对战喺西班牙咩？家阵。 咁冇办法啦，佢赢咗好多年啊嘛。嗱，诶，废话讲完，讲翻今集啦，主题就系 E3 2004，咁啊拍档 2014 入错咗。咁我拍档依然系福田。 诶，大家好啊！ 嗱，今次 E3 咧，我由于今次唔使点写稿啦，因为开始抵烂，咁你有跟开嘅，你觉得点先 ？E3 比我想象中好啲啲咯， 啲啲啲咯， 即系嗱，即系咁讲，喺呢个硬件嘅，即系佢叫做咩啊？预告度，因为始终嗱，尤其是以 Xbox One 为例咧，基本上冇提任何关于硬件嘅新嘅冲击啦。就 Sony 會好啲，而任天堂會更加好，即係呢啲我哋用後再講啦。但係喺呢個軟件方面，就每一間廠都有自己嘅亮點，即係個人而言，我覺得係話唔至於嚇完全冇睇頭，不過就話嗰啲遊戲即係幾啱我嘅口味咯。 嗱，今次咧Microsoft 咧就真係比較多啲嘅，因為前嗰半年佢出 Xbox One 基本上冇乜 game 出過噶嘛，大家都喺拗地頭就係、是、喂，你就算有行貨翻，但你有咩 game 俾我玩咧？今日稍為多啲啦，所以先 咁。但係嗰集 game 都未必係今年出噶嘛。 但起碼有你，起碼都俾人知道你有 game 出，大佬就係冇 game 出啦，痛苦到嘔，都唔知道你玩乜。嗱，先嗱，所以 EA 我其實有啲意外嘅，就講咗特別講一隻就係Mel7H 個跳樓 game。 其實嗰隻 game 之前喺 P3 同出過啦，已經係。 出過嗰隻係我認為跳樓 game 嚟噶嘛，基本上完全係我絕對唔會玩嘅，因為嘔到暈。 嗰隻其實係掃機能嘅啫。 我估唔睇咯，所以估唔會出就續集。 但其實佢傳話出next gen 嘅續集都講咗好一兩年嘅啦，其實。但係舊年嘅呢個 E3 就甩到底啦，結果今年 EP 就真係出咗嚟。即係其實我會覺得係，其實佢想舊年拎出嚟，不過可能完成度未夠，即係佢時機唔成熟啦。結果就今年就真係喺佢EA 嗰個 show 度拎咗出嚟咯。 咁稍為好啲啦，我覺得就。 嗱，我覺得呢個一般嘢啫喎，對於我嚟講。 起碼有啲嘢睇下啦。跟住就其實我都係預計咯，即係 Call of Duty 啊、Assassin's Creed 啊， 嗰啲連番唔使講啦。 因為係我覺得佢就好多 game 出問題就係、是，其實大嘅運都叫做咩？一季啊，即係每年一年一隻或者兩年一隻嗰類咁嘅嘢，比較特別啲咪神谷英樹幫佢搞嗰只Scalebound 咯。 講清楚先，咁即係大家都知道神谷英樹嗱，佢自己本人就話唔抗拒出續集，但係咧又好神奇地冇人揾佢出，我唔知係咪吹水咧，不過就話。佢最近嘅 project 大家都知道就係舊年VU 嘅 Wonderful 101啦，就撲曬啦，賣咗萬幾兩萬隻啫嘛。咁同埋佢有份監修 VU 嗰只 Banneta 二啦，但其實唔係佢，即係唔係佢去落手掂嘅。咁但係佢做完呢個 Wonderful 101之後，就暫時即係完全冇消息。原來咧就係搞緊呢只 Xbox One Exclusive 嘅呢個 title 嚟嘅。 雖然俾人吐佢槽話佢係應該係 mon 撚佢溝埋。啲非未規嘅， 其實真唔係睇完只嗰條片咧，其實真係冇 gameplay， 純粹就知即係有條僆仔咁啊，戴 headphone 又把劍咁樣啦，就有條龍咁樣。但係咧，跟住咧就佢就前面有一隻怪獸，後面有條龍，所以佢有得兩個怪獸撞，跟住就插劍就咩三套甲出嚟啦。後嚟咧就攞自己騎住條龍咧，就同埋其他龍一齊去咧打呢個有乜坦克俄羅斯啊！ 屌！ 咁但係其實咧。估計即係啲人估計嘅啲 gameplay 應該就係有類似 Mon Hun 嘅，即係打怪，亦都加上有呢個類似 Panzer 長官，即係飛龍咁樣。但係咧，因為其實條片就完全冇 gameplay， 唔知不過就我唯一可以講就係啦，你見到嗰個僆仔咧插劍跟住生套甲出嚟嘅嗰啲揮劍嗰啲灑碎咧，其實即係一貫你當佢係丹提再進化到 Banneta 再進化到而家呢個僆仔咁樣咯，係懶型 game 咯。不過實際上 gameplay 即係可能要睇，我諗唔係 TGS 添，係出年啦。 出年 TGS 就或者有嘢睇 出咗啦，出年就 我未出添啊！我又懷疑緊，因為諗啊，包咧頭都擺兩年啦，諗下 咁唔同，因為呢只嘢佢哋係即係要交差俾 Microsoft 嘅話，我諗你遲到盡出年年尾點樣都要出噶啦，其實 嗱咁既然講開神谷英樹白金工作室啦，就講埋 Bayonetta 二啦，終於就公布咗啦，9月25日 Bayonetta 二 好快喎， 係啊，仲包埋 Bayonetta 一嘅VU 特別版。 其實咪即係 VU 版，即係將佢 port 過去啫。 再加啲特別嘅 cosplay 衫。咁 有講到啊？ 啊？ 個 cosplay 衫係一代定係二代嘅？ 一代。 即係其實係變咗係換咗裝咁樣。 一代八加。 係咪即係話有？我冇記錯係有Zelda， 即係有任天堂嗰啲角色嗰啲啊嘛。 有Metro 但只不過係應該係過場嗰度嗰啲角色變咗衫啦。 係啊，同埋佢喺啲例如係開門嗰啲，佢都加咗啲類似 效果音啊。 特別嘅，例如話係薩爾達咁樣 cosplay 嘅話，開門佢有條大鎖匙幫佢開嘅。 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有個小風波，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咁喺任天堂個 PlayStation 出咗嗰條即係最後嘅 Bayonetta 二嘅 trailer 啦。咁就話俾聽買二送一啦，正宗嘅。咁但係咧，跟住出咗 package 啦，跟住咧就神龜英樹咧就喺自己嘅 Twitter 度咧就爆炸。點解咧？即係佢就投訴話，明明咧我咧俾任天堂張圖係咁樣嘅。唔知點解任天堂咧就將佢整落封面就變咗咁樣，我好唔滿意，即係話成日話垃圾咯。即係又要講翻，其實就係任天堂做嘅嘢就係咧將個 logo 即係 Bayonetta 二嘅二碟轉咗色，同埋就將本身個半月變咗個全月亮，跟住就話你破壞咗我 design， 我好唔高興咁樣咯。 不過依個小心波啫。 唔係啊，網上熱話得 係更精彩就 Scale 班有個有個 Twitter 有條友話你覺得投注你覺得你投注喺 Xbox 係一個錯誤咧？ 其實佢唔關事，佢哋係代工啫嘛，關咩事啫？ 唔係，跟住佢成日好似好串嘅話啊嘛，好似你人生咁樣，串到擺完串咗。 唔係㗎，你阿傑特，你俾錢去白金工作室都係幫你做隻 game， 冇乜問題㗎，你有錢咪得咯。 即係我，因為佢本身佢而家係擺明就係咩咧？咁你俾夠錢我，我幫你做，咁做完之後，我收做完之後咁樣大家 唔係要雖然係咁嘅情況，但係作為呢個職人咧。神吉京樹都好有嘅脾氣嘅，即係講翻頭先個情況，即係無論班咧提移民嘅一隻都好，都同佢哋冇乜特別關係啦。但係佢都會對於佢不平則鳴咯，即係佢覺得佢 design 嘅你真係搞佢就唔好啦。第一、第二就話用翻之前舊年 Wonderful 101嘅例子啦，即係 game 即係又係佢會聲稱點解賣得差，因為缺乏宣傳啦。咁佢就喺度不斷咁直接或者間接埋怨任天堂話點解即係唔宣傳啦，零宣傳乜乜差差咁樣即係。佢唔係淨係話幫你收錢做嘢咯，佢係有佢嘅藝術家脾氣咯。 算係咁嘅佢嗱講Bayonetta 二咁嘅嘢。 唔係，仲要講翻嚟先。有冇留意今年嗱任天堂佢就冇直接嘅 press con， 就淨係播片啦。喺 Sony 同埋喺Microsoft 嘅發表會度咧，實際上係真係得1001個日本製作人上去個台度，就係得阿神宮英樹啦。因為就算Microsoft 邊冇其他日本製作人啦，就算係喺呢個 Sony 入邊。就算小島秀夫都冇上台，都係就咁播翻一條已經之前外泄咗嗰條片啫嘛。 佢有去睇，但佢有去 上台，佢冇上台。 因為佢有影咗，因為石公英樹同佢幾條友拉埋小島秀夫影咗張相，叫做日本 team 嘅，就係嗰班友噶啦。今次 呢一個令我諗起樣嘢就係、是、咧，其實就算睇舊年嘅 E3 已經好明顯，即係雖然舊年 E3 小島有上台，但係由前年、舊年同今年 E3 兩大公司去個 presentation， 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咧。越嚟越唔日本化，即係佢嗰啲 title 主力都係啲打槍啊運動，即係啲叫好美式、好 global 嘅 game 啦。而日本嗰啲，我唔好講係咪 JRPG， 即係好日本市場向嗰啲咧，基本上就越嚟越淡出。即係你話你話啊，喂唔係喎 ，Metal Gear 都係日本 game 啊，日本和製 game 啊。其實當你由 MGS 2開始出都知，根本就係打歐美為主㗎啦。即係日本其實係搭單嘅啫。咁所以我會覺得，就算神谷英樹呢個 scale 班都好。雖然佢個感覺有啲似男仔僆仔版嘅 Bayonetta 或者係《Devil May Cry》嗰類嘢，即係唔係玩惡魔啊？但其實定位上其實已經係鬼佬 game 咯， 係即係主打鬼佬市場啦。依樣嘢可以理解，因為始終你 E3 佢係一個叫做美國嘅遊戲展嚟㗎嘛。 嗱，就要解釋翻一樣嘢，有啲人咧即係喺啲網友好多都話，點解 E3 冇嘢睇，成日都車搶球嗰啲咁心諗。第一件事呢、這個唔係 TGS， 第二件事呢、這個係一個。Trade show、business show 唔係做俾 end user 睇嘅，其實都係主要做俾啲真係啲客，即係做啲零售商同埋做俾啲傳媒睇，仲要針對歐美喎。我唔通我喺呢個叫咩啊 E3 度，我唔講呢個 Call of Duty， 唔講 Halo， 我唔通真係講呢個美少女戰士咩？ 唔通啊嘛呢樣嘢。 即係個對象問題咯。 因為佢本身淨係因為 E3 係入住去買要買俾來。你買飛入場以後就係一定要計 個 file 好貴啊！個其實即係等於你去 計銀啫嘛。 你去香港啲珠寶展，一本 end user 入唔到去，因為你冇嗰啲即係冇卡片，你做唔到，同埋你都唔會試翻人入去啦。 係啊，你係真係完全 sell 即係依個好多言少講啦。E3 係真係 sell 翻啲叫做咩識貨嘅人嘅，你入得去你係對依行業係有啲認識嘅，做生意揾食嘅。咁佢知道，所以佢點會 show 機人咧？因為機人依樣嘢佢識欣賞啊嘛。啲僆仔嚟講識鬼欣賞咩？你畫面幾靚，佢完全 no 我唔係呢意思，意思係話。你即係舉個例，你係一個做俾班零售商或者批發商睇嘅，咁我梗係要賣到嘅嘢，我先至希望你去幫我入貨啦。咁如果我啲好少眾，甚至係可能係女機，即係用女機為例，你美國市場女機可能好少數，冇意思㗎。即 即係唔會話未必完全冇得 show， 可能係喺啲台下 booth 可能有部機咁擠喺度，但係廠商嘅 presentation， 即係舉個例，你唔會話因為一個 PS4 同你講出隻唔知嗰啲咩電腦嘅女嬰兒席會賣多機噶嘛，就反而你話喂出 call deal 我又有 exclusive content， 可能隨時賣多一千幾百萬部，即係一千幾百部，一萬幾千部唔出奇，即係要睇翻嗰個 show 嘅定位同埋對咩市場對咩客咯。 因為依個始終真係叫，即係商，因為商真係叫好商業性嘅，真係冇好 朋 友嘛。 有網友嚇冇嘢睇，我心諗根本個 show 都唔係做俾你睇。 唔係，係應該咁講，就係你想有咩睇？ 唔係，佢而家 show 出嚟嘅同我預料嘅都唔係話太爭太遠咯。 多都係嗰啲就係、是，總之就係一大堆嗰啲續集啊、連番啊、連有嘅嗰類嘢。 因為咁講就 係， 你要用翻你將心比己，你作為一個賣嘢嘅人，如果同你講你想賣連番係即係賣得嘅連番，定係連賣得嘅連番都冇啊？ 同埋你預咗㗎啦，講真，依家幾部機，佢基本上佢都你都從來冇期待過佢會有啲咩古靈精怪嘢帶出嚟。 有 先，有呢個先有嘅驚訝。 不過比重可能係8:2，甚至係9:1咯，因為你始終即係頭先講翻，再新言商，你一個零售商或批發商，我最緊要係賣錢，而唔係同我講咩創意，即係同你講，喂唔係我哋有十隻都係好有創意嘅，但係全部賣一千幾百就死啦。你同我講我十隻 quality， 我梗係講真，我當你契爺咁。貴地啦，係咪？ 始終你啲老都有續集有佢有影響啊！補翻先，頭先講開 Bayonetta 二啦，啱收最新消息就係話到明噶 ，Bayonetta 二係冇任何 DLC 嘅，係所有嘢全部 pack 曬落去噶啦。 點解要講明呢啲嘢咧？ 大佬，如果乜 Q 嘢都 DLC， 跟住將只 game 其實一隻 game 拆開九啊幾件，然後先將所謂九啊幾件當 DLC 賣。 其實係咪即係白金嗰邊定係任天堂嗰邊？ 白金講 唔想俾人抽後算帳，即係話喂，其實呢一支 DLC 呢個其實係一個禁忌，因為。你好起上嚟就可能係有回饋呢、這個用家啦，唔好上嚟好似某啲動畫即係名動畫製作商嗰啲 game， 即係話 DLC 佢只 game 嗰啲，佢哋就唔想俾人即係用啲咁嘅負面眼光睇佢咯。 你仲記得啊？唔知年幾前只咩阿修羅咧 ，Capcom 嗰只 嗱，唔好講呢啲啦， 嗰只簡直恐怖嗰只。 哇！你呢啲叫多啊？唔該，你睇下 JoJo 嗰啲先啦。 咪 JoJo 嗰啲，我加角色嗱，角色翻嚟佢咧。大佬，你將劇情拆開，你只 game 嘅啫。如果冇個 DLC 嘅話咧，其實去到你嗰啲離譜。 唔係㗎，我作為一個 fans， 我覺得阿修羅就算唔 download 啲 DLC， 就玩完只 game， 我都覺得叫做 OK 圓滿嘅。但係當然你話你一定要知道究竟佢生定死一定點，即係你一定要揾到最篤，即係你又唔俾人 open end， 即係我覺得呢啲睇你點睇咯。 當然啦，至於更離譜嘅，即係你話最後嗰家三班要你俾錢嘅咧，就另一個問題啦。 哦， 嗱。講完Microsoft 咧就講 Sony 咧其實只係嗰句啱啱頭先講啦，流出咗條片嘅 MGS 5 Phantom Pain 條片，我睇完都係唔係佢個劇情講乜？ 因為係咪未正式好 detail 咁玩只關斯羅，所以就好難去即係接翻啲故事。同埋我記得即係我嘅睇法啦，舊年嘅 E3 咧或者係 TGS 咧就都有幾有啲着墨於佢騎馬，即係嗰個 open world 嗰個 gameplay 度，但今次條片咧。係基本上係零 gameplay 嘅，即係同我哋講，但係條片我記得嘅印象就係我見到阿 Old Snake 啦，即係佢未應該係1984年之前，即係 MG 一之前嘅事嚟嘅。 啊， 同埋嗰個四眼佬，其實我唔係好熟故事，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應係咪應該係喺上集應該係啦。 哦，唔係，我成日嗰四眼佬，我個樣係會唔會係 Otaku 老豆啊？ 我唔知啲人啦。咁就係話喺又喺度又成扎死屍喺度 嗱。如果係 Big Boss 後面嗰個咧，一般 即係封面嗰嚟嗰個四眼佬咯，應該係 嗰個應該係阿杉田嘅 Miller 嘅。 好，即係我講少少嗱，因為咧你有睇今次嘅 package， 即係關斯龍咧就兩個男人噶嘛，一個係阿 Snake， 一個四眼佬嘛。今次 Phantom Pain 都係兩個男人，即係覺得你講得好聽啲就 brother， 即係好有仁義啊，即係男性味道咯。你攬得衰啲係好基咯。 唔係咁 MGS 一直以來都好，我印象中好似未試過有女擺女人做主封面添，未試過啊。 冇。 就人龍閪，你都間唔中有阿瑤啊。佢連阿瑤都連個小羅莉都冇，佢真係一咁多集嚟全部清一色 man。係佢係因為依只 game 其實 MGS 嘅系列入邊啲女角都冇乜好收場嘅喎。你都知 Solo Snake 呢啲係天煞孤星嚟㗎啦。 唔係 Snake 係天煞孤星。是 兩父子都是啦。 他父嚴格如果他未算是啊，是啊，我劇狂先是啊。由 MGS 一開始，他喜歡哪條女，哪條女都死。 都沒人死吧？ 死剩個小羅莉咯。跟住佢係噶啦 ，MGS 一嗰個Wolf，MGS 二嗰個超能力。總之咧，佢中意邊條女咧，佢哋邊條女一定都鬼瓜柴嘅。佢 即係講翻條片先，即係話 啊，再鬧邊 MGS 三。 見到有啲已經係你去啲僆嗰啲暴眾又消失，跟住即係可能死曬啦。 跟住將骨灰 跟住將骨灰擦塊面，跟住轉換嘅時候咧，跟住阿 Snake 成面血，跟住又見到又有二肢啦，即係斷手，又有人斷嘅，即係我覺得係最尾咧係好突顯出呢個係一個 Old Snake， 唔係 Solid Snake 點咧 ？Solid Snake 唔會無端端打死人嘅，但係你留意段片最尾咧， 呢個逼爆死，應該咁講， 佢到去嗰位咧，咪俾人包圍住嘅。佢真係好殘忍地逐個逐個打死曬。 佢係佢應該咁講就係佢係依個佢想將呢、這個就係 心理轉變， 唔係將由 Lex Lex 變成 Big Boss 之間嗰個心理轉變。 即係我唔再係一個傭兵，我真係要為咗我目的不擇手段啦。即係你諗下，用槍用直頭攞刀懟人，即係覺得哇！我 但細路嗰段係好，但係有一樣不過講真喎，舊年做一條 trailer 即係 friend 即係第一條 trailer 啦，我仲要比較明白，我仲可以同個 trailer 前時候。知道Big Boss 當時受咗重傷，昏迷咗好十年，跟住俾人救翻醒。但呢條片我反而更加唔明白。 主要都係講俾你聽，應該係Big 即係 Big Boss 啊 ，Old Snake 轉做 Big Boss 中間個心理變化咯。 係成係完全唔知嘅， 冇講 campaign 嘅其實。 同埋舊年出，下年出唔出到咧？ 嗱，唔係下年，佢本身預個 plan 係今年，唔係今年年尾出年年頭到。其實我會覺得點解佢會留咧？因為通常 game 而家啲遊戲展咧。一定是啊，六月 E3 跟住就八月到係GDC， 跟住就輪到呢、這個九月 TGS， 起碼最低限度我會估計係應該 GDC 度會有真係 gameplay 嘅，因為嗰個係針對啲 developer 嘅嗰啲叫咩啊嗰個會議啦，咁會有啲多啲關於 programming 嘅嘢走出嚟，跟住就去到 game show 或者 two game show 應該有真係有 demo 試玩，加埋有新啲嘅 trailer， 即係有故仔講嘅，即係因為你有冇留意今次條 trailer 咧條女咧？轉身背脊，跟住轉身打一下，跟住冇啦，乜都冇。 冇啊！ 完全係都唔知做乜。 佢係真係完全係真係叫做我好刻薄講句就係咩啊？純粹係 G3，sorry 佢需要有條片，所以少到揀佢將啲片，將啲片執嚟執去執一條出嚟。 但佢冇站台，即係其實佢係可能係。 我真係覺得佢直情根本就我站台係唔知點講，因為我懷疑佢完成到幾高啊！即係應該佢做咗幾多 percent 出嚟啊！ 即是但整條片 真係影曬，就影你啫嘛！即係 by letter 做最開條 trailer 嗰時就整條片出嚟啊嘛！咁點都有 啲片花添啊！直頭係都個背脊 係啦，即係有條片交下貨啫嘛。 所以、即係佢你咁講都覺得，我都覺得有道理，就係、是、今年佢出我都係唔樂觀咯。 笑到受苦嗰啲嘢，今年就出到先乜都得啊！真係下年出到，下年出到位好 笑。同埋有個慘就係今次只 game 咧唔係咁賣得，即係我講日本嗰邊咧，我未 check 歐美數據，即係覺得係話其實都對佢本身。今後的部署是有些打擊咯，不過算了，這些後話了，這些就 這個後話了。今次其他遊戲有什麼 Uncharted 4啊， 哇，你這樣說，Uncharted 4就是說 Sony 的片，那就是大大遊戲，當就是他那些說了所有東西之後，大家其實大家都知道 PS4 最大的沐浴呢就應該是 Uncharted 4啦，但什麼都沒有，然後最後又是類似 Jobs 那些什麼 懶是 最後還有跟住一見到最尾聽到把聲，呢份把聲瞓咗喺度，大家都知道哇，肯定 Uncharted 四啦，即係會覺得呢，就算嗰度好少嘅畫面，即係見到啲類似好似萬方部落啊、死屍咁樣咧，會覺得哇，你其實最就算連呢啲都唔需要，你俾個 title 我就夠啦。話聽呢一個先係PlayStation 四 Sony 嘅重中之重咯，即係已經超越曬所有嘢，大家對佢嘅期待係100% 咯，都話一出嚟根本上全場都係叫咯。 大家因為佢冇你冇乜大 title 㗎啦，你。 唔係因為你《God of War》都未有任何宣佈，同埋日系嗰邊冇啦。你 Sony 如果以美系嘅 game 最大，一係就《God of War》，一係就係呢、這個Uncharted 四㗎啦。 唔通 GTA 五咩？ 唔係，咁唔係 Sony game 啊 嘛。係啊，而且佢都唔係，而家嗰啲跨平台啦， 唔係 Sony game 啦嘛。係 咯，係咯。而家係頭先我冇講到啦 ，Xbox One 係九月就全球發售，好似話抽。 唔係講先。唔係，舊年就已經出曬十幾個地區啦。亞洲包括香港、台灣、日本等等都是九月初。 嗯，就好像話今次又再抽起 Kinect 版本 ，Kinect 版本。 其實外國都會同步會出一個正機，同埋就會有 Kinect 同冇 Kinect， 因為個問題係咧你而家知道佢有 Kinect 都賣499美金咁上下啦，就比起呢個 PS4 貴一折。咁你其實即係最慘就係話咧，作為消費者，可能如果要求唔係好高，你係咁同我 sell 我 Kinect 幾好，但咧你價錢貴一嚿水美金咁上下咧，咁會覺得哇一嚿水美金我買到隻一隻 game 仲可以 download 啲嘢，咁我覺得可能冇乜要求嘅人，我同樣都係為咗玩可能玩玩隻跨平台 game， 咁我梗係玩 P4 版啦，係咪先？除非你同我講你 game 一定要用 Kinect， 但係你要留意咧，今次就係因為之前佢要強制 combine 埋個 Kinect 嚟買咧， 咁就有啲負面聲音，同埋比較貴，就買得唔好。即係除咗喺美國之外咧，其他地方買得唔好嘅。佢而家即係其實叫做認輸啦、認低位啦，同埋今次喺Microsoft 成個 presentation 裏邊咧，係冇一隻 game。即係講緊係有講嘢嘅，即係我唔計攝嗰啲片咧，係同你講呢只係 Kena 專用 game，Kena 有幾隻冇，全部有介紹嘅 game 都係淨遊戲，即係難聽聽講佢回歸原點啦，我哋就同你講遊戲，乜都唔講啦。 即係 Kena 其實我講咗幾次啦，係少少賴賴地嘢噶嘛。 唔係，應該話其實咧，佢嘅 technology 同埋個構想係好啱，不過係話你作為一個即係競爭對手，如果你貴過人$100美金咧，就永遠呢樣嘢係追唔翻。 錢係好重要嘅，講咩都冇用。 但如果你要劈價咁做咧？你要知道價落咗就上唔翻。如果我舉個例，我個 Kena 係送同你一人買399嘅啦，因為個 Kena 個製程嗰個唔平啊，你變咗呢嚿數就蝕得好金啊。 呢個係麻煩，因為 Kena 本身就係呢個真嘅，我承認嘅。Kena 係一個好高科技嘅問題，就係對於好多遊戲廠嚟講，呢個唔係佢需要嘅嘢。 可能係行早咗啦，不過就話我都係嗰句，你喺呢個正面交鋒。$100美金嗰個誇張，即係嗰個阻力太大。你話如果可能爭$30美金冇乜所謂，即係你有一句啦。你如果你去睇戲，一間其實差唔多嗰個配置，一間賣$59一張飛，一間賣$89張飛，你自己都識揀。 係咯，你話$59$69或者仲可以叫做講舒服啲。 時限咁遠啦。 但係如果$89$30你真係唔好講啦。咁我大佬， 嗰個 difference 係好緊要嘅。 就喂，來回過海來回都$20都係$20啫嘛，我仲有$10賺。 即係會諗咯，變咗你唔會求其咯。 依個真嘅嗱。日本方面，就 PlayStation TV 啦 ，JVita 就變 PlayStation TV 就全球發售啦。我而家諗下， 因為美國未出㗎嘛。 係啊，我而家諗緊啦，如果部 PlayStation PS3 打柴嘅話，部 PlayStation TV 算數啦。 嗱，要講翻清楚先，呢度其實牽涉到幾樣嘢嚟嘅。咁你話將Vita TV 改做 PlayStation TV， 即係改名啫。咁實際上即係話係即係其實大家都知 Vita TV 即係 Vita 嘅叫做冇 screen 冇 control 啦，即係一個。盒子版啦，咁但係基本上玩到大部分嘅 Vita 嘅 game， 不過係話有 touch screen 或者話 charm 嗰啲玩唔到啦。個重點其實個大家搞錯咗，因為應該美國嗰邊係未出Vita TV， 所以佢先至谷呢樣嘢有兩個頻道啊嘛。但其實成件事嘅重點唔係呢嚿，成件事嘅重點係 PlayStation Now。咩叫 PlayStation Now 咧？就係話喺一個指定嘅 Smart TV 平台上面，佢可以玩到 PS1、PS2、PS3 嘅 game。咁咧，佢而家咧就話美國嗰邊就。我唔記得八月定九月定係秋天咧，就會做呢個 beta test 咁上下嘅，要講到明要指定嘅 Bravia TV。咁當然即係意思係話，因為要谷翻自己啲生意啦。二嚟就係話部機如果你個處理性能唔夠高，咁行唔到。雖然佢話行 cloud， 但行 cloud 你都要個 CPU 夠勁先得㗎。咁佢咧之前講過話可以對應翻啲舊 game 咧。咁你講真嗰句，而家啲晶片咁勁，要玩翻 PS1 冇乜難度㗎啦。 PS2 都冇難度， 所以大家都 focus on PS3 度。好 surprisingly 咧，就係話咧，佢連啱啱美國嗰邊已經出咗嘅單刀版嗰個 Ultra 加八四咧，佢都係喺呢個提供之列喎。你諗下啦，如果我唔買 PS3， 我可以用個電視嚟玩加八四，係最新嘅版本，你會覺得哇，真係係好似即係匪夷所思咯。 嗱，依個提咗街霸啦，街霸五係咪亦都係E3發表定係？ 冇發表過， 但係冇即係傳聞啫。街霸五 唔係嗱。因為講 Ultra 版街霸四出咗啦，即係街機又出咗喺PS3 同360嘅下載 Batch 都出咗啦，未出實體版嘅。但係應該有個訪問就係訪問阿 Cap 講嘅社長講開就話，即係街霸五係未來定點？佢即係隨口講就話希望可以即係嘗試要引入一啲貨金制度，新兵呢啲，就即刻引起軒然大波，即係我覺得就 大嚴上咯。 喂，話格鬥 game 俾多啲錢就著數啲，即係變咗係 lost balance 成新兵呢啲咁啦。後嚟即刻阿平時係都幾。風趣的小爺即刻即嚴肅了，在接受訪問也好，在自己Twitter也好，講清楚就話我們從來沒有講過這個意思，即是說這些是一些可能性。總之第一件事就是他沒有否定街霸五，但是街霸五呢引入這些貨金的制度，他說絕對我們沒有宣佈過。即其實講真的一句，你可以說社長探過風還是怎樣，不過說其實你可以想深一層的，有格鬥遊戲做貨金不是不行，但是我會覺得是好像當你在玩一些console game 咁就話，我哋冇所謂噶，你可以 download 曬啲 patch 嚟話，我 solo play 咪可以加強角色咯。但一到 versus play， 你諗下啦，你會唔會同個屈機嘅對手打？唔會啦，即係我諗一到對戰咧，就會變翻實所有係公平咯。 即係好大亂鬥咁樣咯。你可能佢如果你玩 solo play， 你有啲咩古靈精怪嘢，你個 versus play 就唔該，所有依 你可以 set 個 rules 咯，即係可以話緊，你可以用自己養個角色，或者大家用 default 嘅能力咁樣。 嗱，講 個 叫拉開就拉埋大亂鬥啦。 唔好先， 仲有 講曬其他先。任天堂嗰啲我留翻第二批講。 仲有啊，第二批有咁多咧？ 有。 又唔咁，而家咪講埋 Sony 啦。咁之後其實拋係短啲嘅。 Sony 有樣嘢就係咧， 係仲有 大家我講先 ，YouTube 我講 YouTube 嗰條片。 YouTube 就話PS4 終於喺應該就快啦，定秋天度咧，係將個 app 嗱。如果你玩 PS4 應該知道就係話，因為處理機能好，佢本身已經對應 Twitch 或者係 Ustream， 即係話咧，我撳咗之後咧，我玩嘅畫面知道你個網速唔會話好差，就會直接同步，唔係同步，應該有少少 delay 啦。我喺網上度直播，我自己都玩過嘅。咁但係咧，只不過係一個播係唔會錄低佢噶啦。但即係如果你要錄低佢咧，你就要喺自己部機度再 save 得好煩嘅。但係咧，佢而家就係話一整完之後直上 YouTube。即係你都知道，雖然話 Twitch 又好，Ustream 都好，係好受歡迎，但係咧有個問題就係、是、你論個普及層面咧，點都唔及呢、這個YouTube 嘅。咁所以話而家佢可以直上 YouTube， 即係話你都知道有時我哋睇嗰啲 live event， 好似任天堂嗰啲咧，都喺 YouTube 度睇啦。咁我諗你問街邊阿嬸，多數啲人識 YouTube 都未必識 Twitch 或者 Ustream 嘅。咁所以咧，佢可以更加對到更多個客。可能我話我可能我唔係喎，我玩緊 Mario 新一集，俾啲 friend 睇，咁佢哋哇，我可以手機上去呢、這個睇呢、這個YouTube 等，因為我冇記錯，手機好似冇 Twitch 嗰啲專用 app 嘅，但係YouTube 有啊嘛，所以就可以更加方便多啲人睇到你玩機嘅過程。 同埋始終 YouTube 佢喺market 度大啊嘛，你歐美始終最 其實咧個補充翻係咪？YouTube 定 Google 係咪買咗 Twitch 㗎啦？已經唔知十萬定十億定廿億美金。 唔記得啦。嗱，因為講就如果你話係歐美市場，一定 E3 一定係 YouTube 㗎啦。你始終要最大個，你 其實 Twitch 係好大嘅，不過係話因為真係針對 gamer 咯。 但係佢有時你唔係佢唔係主要針對 gamer， 一般人啊嘛。 所以佢就真係想又同一樣嘢嘅，佢就係話頭先講嗰個啲嗰個仲一個 enhance 嘅問題就係話。佢亦都強化佢個 PlayStation Camera 啦，所以話將 PlayStation Camera 除咗打機之外咧，又係將你做緊嗰啲嘢又放出嚟咯，即係應用咗頭先 YouTube 嗰個 app 嘅功能咯。 依個係好應該講以 PlayStation 4本身你主打其中一個功能嚟講，你依啲嘢人人 做呢、這個即係做video blogger 咁樣。 我印象中好似日本係 support Nico 度Nico 嘅， 低價 support 咁。不過好似嗰個 Vita 嚟喎，真係。 唔知啦，因為我記得好似佢而家係差唔多PlayStation 4係好似主要 support 幾個最大型嘅依啲咁嘅視頻網站，咁你冇人 support Nico 啊嘛？ 香港就未或者美國嗰邊就未有，我就唔知 道。印象中就唔好覺眼佢就 support 遲早 support 㗎啦，因為嗱Nico 嗰樣嘢咧Vita 就 support 咗，不過就淨係一個 play 嘅 app 就冇得 upload 上去嘅，未有嘅。 因為 如果技術唔難其實， 唔難嘅，好簡單啫。同埋而家乜鬼玩新中介，啲批乜嘢批打都掟曬上去。 其實唔使玩機，你如果用 PS4， 我走喺個 camera 前面，我就可能兩條女喺度傾偈喺度，著得好比較 sexy 咁樣喺博上 Nico 呢啲嘢，大家都識諗，我做賺到錢嘅啦已經。 好唔客氣講句啊，兩個馬甩佬喺度打玩抽豬都可以有幾千人睇啦，依年頭使到靚女啊真係。 咁唔係我見到外國， 雖然我唔係好明點解我要對住部電視機睇你玩抽豬 咯。我睇PS4 咧嗰啲Twitch 或者 Ustream 嗰啲頻道咧，真係唔少係真係有條友，你唔係打機畫面，係影住佢喺度打機，喺度一路講嘢，即係戴住 headset， 但都好多人睇嘅喎。 係啊， 但你見唔到佢遊戲畫面喎。 我只能話咯，證明啲世係好多人後竅門。 可能佢自就聽聲，但如果聽到你話把聲幾好聽嘅，咪望下你個樣咯。 嗱係另一個咧，就算唔知上新就係佢公布咗而家全球發出機日就七千一百萬部 PlayStation 4，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但係 因為之前都400,000啦，400幾500,000啦。 反而嗱 ，VU 少就唔意外嘅，但係反而就 Xbox 咁 Xbox 好似仲少過 VU， 因為佢得13定14個地區賣緊啫嘛，唔係好多。 同埋一樣就真係我話齋貴啊， 係㗎，即係佢最慘就係嗰個 Kinect 係一定要有，但係問題用 Kinect 嘅 game 又唔多，即係變咗係話我買嚿嘢嚟擠咯，而家係。 係幾頭因為嗰句啦，我自己有一次寫稿，我即係年幾前啦，唔係而家年幾前寫稿，抄一抄有咩 Kinect game 咧？嚇，15隻 Just Dance 咯，我淨係記得呢啲嘅咋，或者係類似嗰類嘢咧？ 兩手兩隻腳手腳加埋廿隻腳廿隻手指數曬，係咁多噶啦。 唔係，大家其實都去到呢個 moment 都好清楚，就其實即係就咁純粹用個眼仔嚟做個體感已經係唔興啊！因為你就算你睇下，就算連 VU 自己都唔做啦。 係咪 Sony 公布咗一個戴起眼鏡去 Project Morpheus， 即係話佢係咧一個 Virtual Reality 咁上下嘅 3D 嘅視像眼罩，但係咧佢仲要利用PS Camera 嘅技術嚟對應翻位，即係話一邊即係話你有任何 movement 咧，佢個 Visual 上都根據你嘅頭，其實即係點講嗰個 PS Cam 咧係個 tracker 嚟嘅，咁你就根據你個頭罩喐咧，佢就會做翻。 對應的呢個畫面的變動，即係變咗係好好好 realistic 咯。但係咧有一個 game 咧就要你揸翻兩支 PS Move 嘅棍嚟做翻個對應，因為佢可能要 mark 翻嗰兩個波波嘅位嚟 mark 位。但係試過嘅行家都係話係好正咯，即係唔會有負評咯。 但係依家啲香港宅界嘅玩家嚟講，第一個吐槽就係 SAO 咯。刀劍神域咯，刀劍神域全失 敗，難受一樣啊！ 佢設計嘅構思一樣， 唔係起碼呢樣嘢係 Sony 領先佢另外對手，就係話我會有啲好前瞻性、好高科技嘅嘢。不過係話呢啲唔係 compulsory 嘅，即係話你唔買都得。即係話聽，就算即係其實有個 fantasy 就係話，我作為一個 PS4 玩家，我覺得我會比起你其他兩部機，我優越啲，因為我部機係好勁。雖然我唔會買嗰啲嘢。 好啦，嗱咁 Sony 大自然差唔多，仲咩？ 仲有個下節啦， 下節啦， 講啊！